全押上就全输了，然后这赌上了，这 还不行， 这名字不好， 再改嘛， 好好想， 要孟哥叫个电饭煲，啊，对， 离不开吃了是吧？ 不是那个叫个剩的， 你好好琢磨， 那个叫个剩的 啊， 那个叫，哎，对了吧？ 怎么的？ 那个就叫个剩宝嘛。 你叫什么？ 肾宝啊， 这个名字好， 好吧？ 还有电视上老宣传你吗？ 哎， 说吃的肾宝太好，哎，我也好吗？ 去， 怎么了这是？ 讨厌，肾宝 啊， 肾寡宝 哦，肾宝， 哎， 我给听成肾宝了。得了，我告诉你吧，你要想让大伙儿喜欢你， 嗯， 想唱火喽， 哦， 这跟你的名字、服装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哦， 关键是你得唱得好。 我唱得好， 你得唱啊！ 肯定唱得好， 是吗？ 啊，不相信可以给咱们首都的朋友们唱一个， 我在这儿唱一个， 大家了解。 哎，行， 谢谢，谢 谢。你给大伙儿唱什么？ 哎，今天你可来着了 啊！ 我就给大家唱一个原汁的， 哦， 原味的， 嚯， 哦，原生态的， 哦， 土的掉渣的歌曲， 都掉了渣了都。 一首陕北民歌 啊， 山嫩的开花，侯爷爷 啊，咱们欣赏一下， 谢谢。再来点掌声， 哎，这怎么还在要掌呢？ 来点掌声，唱好了。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 您等会儿， 一道 道水，您先等会儿。 咱们中央红旗到山北。 别唱了，这个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 抓牛粪？ 谁抓牛粪？你唱这什么味儿？ 陕北民歌嘛。 这哪儿陕北民歌啊？ 啊，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俄北民歌的，俄罗斯北边的民歌的。陕北民歌讲究的是高亢嘹亮，你这味儿不对呀，啊，你，这个， 高亢嘹亮。 对呀， 啊，我知道高亢嘹亮。 那你这是？ 我是用这个美声的歌曲，我先开开嗓子。 哦，还开嗓子呢， 开嗓子， 哎呦， 这就说明咱们陕北民歌的高贵啊。 哦，对，哦，您这开嗓子的， 哎， 那您现在 下面正式欣赏一首原汁的， 又来了， 原味的，原生态的，土的掉渣的歌曲。 你卖掉渣饼的是吧？别掉渣了，直接唱吧， 直接唱啊，高亢的啊， 哎，高亢， 嘹亮的啊， 嘹亮的。你还唱不唱？ 唱， 你直接唱吧，你急死我了！这 唱，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呀，一道道水咱们中央。你掐死我了你！ 我早都该掐死你！ 害命了你！ 这是什么玩意呀？这叫 原生态吗？ 不，你这不是原生啊！ 我这是， 你这是野生啊！这是，这哪是生态啊？这整个就变态了！这叫 怪你吧？怪你吗？ 能怪我 的？那唱的低了，你说我是俄北的 啊？ 那唱的高了，你说我是野藏的？你 什么？你什么都不懂 啊？ 这不是我让你高我低呀，啊？他陕北民歌就是这个特点呢， 啊。 你琢磨琢磨 啊， 在陕北那个黄土高原上， 嗯， 一个放羊的孩子 啊， 赶着一群羊 哦， 他这么一唱，那个羊跟哪个叫唤呢， 啊？ 他一个人的嗓子跟那一群羊较劲，他不高亢嘹亮行吗？ 哎，说的有意思啊。 哎，艺术来源于生活，陕北民歌你仔细听啊，它有一句啊是顺着山走的， 顺着山走， 有一句呢是顺着水走 啊，水走 啊，结束的时候你多多少少还能听出点羊叫的味道。 陕北民歌能听出羊叫的味道？ 有，你仔细听 啊， 我给你唱的 啊，一道道的那个山水咱们中央啊，红旗 我羊叫呢， 到陕北，他这叫上来的。 哎呀，没看出来啊，这个陕北民歌真有这个羊叫的味道， 有特点嘛。 哎呀，行啊， 哎， 你这个陕北民歌唱得好啊。 嗨，什么呀，我就是一般，我就是陕北人呢， 啊。你说什么？ 我就是一名陕北人。 你是陕北人？ 对呀，啊， 不像嘛。 怎么呢？ 没穿衣服嘛。 对，我光着上来了。 不，没穿这个原生态的衣服。 陕北人一定就得穿成这样。 对呀，啊，原生态啊。